第九十集。小辉哥，新年快乐。要不是这个人的低气压压得温小辉甚至不敢大声说话，他真想破口大骂。正常人用脑子想想，有人会把 99% 的遗产留给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并且多年不联系的弟弟，而只给自己的亲儿子留那么一点点东西吗？保镖见他明显不信，还想解释，常会长挥手制止了。 你为什么会认为雅雅留给你的是一套房子和300万？ 我姐给我留了遗书还有合同。 是洛毅交给你的？ 是我姐的律师 曹海。 是。 温小辉看得心惊肉跳，身体情不自禁地向后仰去。 不愧是我的儿子。 温小辉攥紧了拳头，心中疑窦丛生，一股不祥的预感像阴云一样笼罩在他的头顶。他甚至不敢想另外一种可能。 你的遗产被调包了。 温小辉直愣愣地看着他，他的脑子里传来嗡嗡的响声，乱七八糟的信息一下子喷涌而出，让他有种思绪要爆炸的错觉。他的遗产被调包了，雅雅留给洛毅的3亿实际上是他的。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可能呢？他回想起自己签下的每一份合同，尤其是最后把那大笔遗产转给洛毅的合同，难道……不，不可能的。如果这是真的，那洛毅岂不是从一开始就在骗他？ 不，不可能。 我问你3个问题。第一，整件事是不是只有你、洛毅和曹海知道？第二，你有验证过所有文件合同的真实性吗？第三，大额的遗产现在是不是在洛毅名下？ 孙颖也知道。 孙颖现在在哪儿？ 可能不在了，他说他得了绝症。你是想说洛毅骗我吗？洛毅不像在乎钱的人，他天天骑单车，吃穿都不计较。他…… 温小辉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他拼命想要辩解，却被常会长犀利的目光逼得节节败退。理智告诉他不应该相信这个人，他怎么能怀疑自己喜欢的人呢？洛毅恨这个男人，他姐姐也一定恨这个男人。这个人是他的敌人，他为什么要相信一个敌人呢？ 我现在怀疑监护合同也是假的，毕竟我只听了洛毅的一面之词。温小辉，如果你想知道真相，不妨去问问曹海和洛毅。 我相信洛毅。 常会长微笑起来，他看着温小辉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条街边的流浪狗，冷漠而不屑。他把烟熄灭在烟灰缸里。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把你的遗产给了洛毅的，在你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温小辉回想起他刚回国的那段时间，洛毅为公司的事发愁，因为缺钱，最后洛毅想出提前继承遗产的办法，就是通过他转手。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过，他没有想过洛毅会骗他，他也不可能认为那笔遗产跟他有什么关系，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他得到一栋房子和300万，洛毅继承他该继承的，这是2年多前他签下合同的时候就知道的呀。而现在有个人告诉他，洛毅一直都在骗他。原本雅雅留给他的巨额遗产被他亲手毫无条件毫无保留的赠给了洛毅。 不，他绝对不相信。他相信他和洛毅两年多的感情，他相信洛毅对他的好，对他的保护，对他的喜欢，他相信两个人的甜蜜和幸福。他才不会相信一个被洛毅憎恨的，甚至有可能是害死雅雅的凶手的话。常会长看着温小辉变幻的表情，已经猜透了他在想什么。 送他回去吧。 温小辉腾地站了起来，转身就往楼梯口走。 替我劝洛毅一句，不要自不量力。 温小辉身形顿了顿，但脚步没有顿，他快速冲进了电梯里。进入电梯的一刹那，他深深吸了口气，然后用力地呼出，背部抵靠在镜子上，双腿有些发软。保镖冷漠地看了他一眼。温小辉走出电梯的时候，感觉手都在发抖，他把手揣进了兜里。 我自己回家， 老板让我送你回去。 保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态度很强硬。温小辉只好上了车。他们在车厢里沉默了十多分钟，温小辉忍不住开口了：“ 常会长是什么人？黑社会吗？”“ 我老板是正经守法的生意人。”“ 我不相信你们说的，你们是想挑拨离间吧？”“ 挑拨你，有什么价值吗？”“ 你还知道什么？”“ 老板想让你知道的，你都知道了。至于你想知道的，自己去求证吧。” 车开到了叶恩家小区的门口，温小辉下了车，那辆低调的奔驰绝尘而去。温小辉看着天边血红的夕阳，感觉阵阵晕眩。腊月的风毫不留情地透过衣领灌进了他的脖子，他感觉浑身皮肤都站立了起来，他的内脏好像正在被一只无形的手揪着，不知道何时会给予他致命一击。他颤抖着从兜里掏出了手机，最近联系人的第一个就是洛毅。他的手指在按键上移来移去，就是没有勇气按下去。为什么要在大过年的跟他说这些？这个年还过不过了？这时手机正好响起来，是伊恩打过来的。 小慧啊，你几点到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啊，马上，我都在楼下了。 太好了。 温小辉握着手机，强迫自己调整好情绪，上了楼。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新年，他看着叶恩的公寓被他打造成一个完美的求婚场地，他看到他的母亲穿着他送的小礼服，惊喜地接受了叶恩的求婚。在两方家人的祝福下，伴随着新年的钟声和烟花，幸福的拥吻。这样美好的时刻，温小辉却像是被抽空了灵魂一般，半点融不进去。叶恩的家人都开朗善良，温小辉很喜欢他们。他觉得冯月华跟叶恩在一起非常完美，他很高兴。他机械地笑着祝福着，然而大脑一片空白，他一整个晚上都心不在焉。那天晚上他们住在了伊恩家，温小辉在客厅的沙发床上坐了一整晚，以至于大年初一的时候他一整天都精神恍惚的。下午回到家，冯月华还沉溺在幸福中，没怎么察觉到温小辉的异状，只当他是累了。温小辉回到房间后，把自己重重地摔在床上，他看着天花板，眼里拉满了血丝。 你想知道，自己去求证吧。 保镖的话一遍遍回荡在他脑海中，他当然可以去求证，去问曹海，或者直接去问洛毅，他们会如何回答呢？ 可当他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恐怕什么东西就已经变了。可他必须去求证。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一定要去知道一些答案可能并不让人满意的问题，只为了活个明白，或者死个痛快。电话响了起来，他几乎不用看也能猜到是洛毅的。果然正是洛毅打来的。他接了电话，贴着耳朵，却没有说话。 小辉哥，新年快乐。 洛毅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比起两年多前那略带青涩的悦耳的少年音，如今洛毅的声音平添了几分属于男人的力量，显得沉稳了不少。当这把声音在耳边呢喃着爱语的时候，简直能让人陶醉地昏过去。可温小辉现在只觉得浑身发冷。 新年快乐。 怎么没精打采的？昨天熬夜了？ 昨天医院叔叔向我妈求婚，闹得很晚。 恭喜啊，之前阿姨有人照顾了，你也可以放松不少了。 是啊。 什么时候过来啊？我好想见你啊。我以前从来不在乎过年，这一天无非就是全国放假的日子，可是现在我也想跟你一起过了。 明天，我明天过去。 好，我会努力把你喂胖点。 洛毅，曹海是本地人吗？ 是啊，怎么了？ 工作室发了新年货，我想给他拿一些，这段时间不是好多事情都挺麻烦他的吗？ 不用，这是他的工作，应该的。 给他拿一些吧，不然家里也吃不完，他确实也帮了不少忙。 好吧，你自己联系他就行。